好啦，翻嚟第三节啦，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今个礼拜其实国际都发生咗几单大事啦，吓。咁啊，尤其是呢个叫做咧，呢个伊朗啦，伊朗本来上个礼拜咧就闹到沸沸扬扬啊， 个个兴高采烈，尤其本土派 系啦，哇，就嚟倒台啦！呢、這个伊朗呢个政权，哇，等先话，原来而家平息咗咯，已经 系啊， 系嘛，咁啊平息咗，希望即系当时我哋都有少少希望嘅吓、啊，会唔会咁快倒台咧？咁样咁，但系咧，有一个问题就系咧，点解伊朗会爆发咁大规模嘅示威咧？原因系经济问题。因为嗰度嘅失业率原来已经系跌到依家升到29%啊，好似话个失业率啦。 系， 同埋咧加上咧，最唔计依两个月嗰个原油咧就冲咗上60蚊啦。之前一路都喺低位噶嘛。 系啊。 咁依赖依个石油，即系都要靠石油搵翻多少外快嘅伊朗咧，咁佢卖即系赚唔到多钱咯。因为以前油价好嘅时候，咁佢咪多钱咯。跟住而家石油咧，其实有得赚嘅，佢哋成本唔使40蚊嘅， 系、 啊、即系开采嘅。咁但系咧。你计埋其他垃圾站同埋佢哋嗰个效率又低啲咧，咁所以赚一桶咧就未必会赚到20蚊一桶啦吓，咁、啊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当然唔系咁好过啦，咁好多阿拉伯国家都要节约呢个节省开支啦，又油价唔高嘛，好似沙特阿拉伯今日啱啱话拉10个王子吓、啊，因为啲王子咧就话要求咧就有津贴，咁咧就喺皇宫度示威就俾人拉走咗 吓，跟住咧过惯好生活咧，真系 跟住咧就系啦，就俾人掟咗去嗰个监狱咧，就专运啲嗰啲叫做恐怖分子同埋嗰啲叫做唔知 即系太多王子啦，因为。咁多年啊，个个都系王子啊，一路咁不停衍生。 系、 啊、其实嗰啲王子都系周街一个招牌跌落嚟砸死好多人，好似我 咁 样嘅亿万富翁， 即系唔系咁矜贵嘅。 唔系，同埋唔系伊朗，唔系呢个沙特阿拉伯，仲有佢哋咧就唔系传俾仔噶嘛，轻中帝及噶嘛。 哦，系啊， 所以唔出奇嘅，有好多 王子， 有好多王子过戚唔出奇噶。 系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即系呢个可以睇得出咧，呢个叫做阿拉伯世界咧，因为嗰个石油嗰个价格咧，而家升翻上嚟咧，呢两个月就叫升翻上嚟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但系之前一路都系低位，叫做低位度行走，咁啊，冇乜点大嘅改变。咁但系咧，全世界对于石油依赖系咪都咁呢个咁即系咪咁依赖呢个石油咧？咁样 我就觉得唔系咯，因为已经成个即系科技嘅进步已经全部已经喺度变紧， 即系有好多替代能源啦，系嘛？即系变咗替代能源会代替咗石油嘅嗰个部分啦。 美国就暂时未会用到呢啲嘢收埋咁啦，到时咧有啲咩事一嘢怼出嚟咧，就会怼冧你噶啦。 系啦。咁啊，另外讲起美国咧，即系我哋都睇翻呢个国际大事，一定要讲北韩啦。咁咧，啱啱咧早一排先至话要对北韩斩首啊，跟住咧特朗普咧就出嚟讲啊，屌你老味，我粒核弹粒楼大粒过你吓、啊，我个北核咧系六神合体北核，你有冇啊？你如果个唔系六神合体，我哋又唔侵你玩。支持你啦，同啲其实同幼稚园冇分别嘅，吓喺度斗大，咁大家你斗屙尿射得远，诶、你睇下我远过你啊，系嘛一捻样啊，系嘛，咁从呢个外观上面都睇到你特朗普屙尿一定射得远过金， 系啦、啊，肯定 咁你高过一个头系嘛。咁问题就系咧，国际大小事务咧，即系咪你所讲嘅咁样咧？而家出嚟邀功、哦，佢话而家佢促成南北韩对话、哦，又突然间吓、啊、变得咁快嘅？你唔系话打柒佢嘅咩？又打柒佢变成而家嗰个叫咩文在人多谢你话你促成南北韩对话、哦。 咁你都要明白，即系呢个人做总统基本上都系靠噏翻嚟噶嘛。咁佢而家继续噏啫， 系靠够噏，但系咧， 咁可能觉得佢呢一句好有效。即系我粒仔大就得噶，原来 唔系，其实咧，对于美国一个愚蠢嘅白人咧，嗰啲叫做搵唔到食俾全球化淘汰白人咧，佢而家都仲可以呃到人嘅。问题再过多一年咧，我都讲咗啦，佢又话要搞税改啦，系嘛？税改系会令到美国有滴流效应啊嘛，因为最有钱嗰班全部都好有钱。吓咁咧，嗰啲有钱佬咧，日日都朝头早龙虾刺身做早餐，咁留翻个龙虾壳，咪俾啲工人攞去煲粥咯，系咪？咁屋企人嗰啲工人咧，攞个龙虾壳翻去煲粥，有少少肉黐住，啲虾脚有少少肉黐住噶嘛，系咪好野味啊？ 系啦， 咁煲完粥咧，屋企唔买咗两磅方包嘅，唉唔食食啦，喂狗啦，吓一磅攞去俾乞衣，一磅喂狗啦，咁啲狗啊同埋乞衣咪受惠咯，呢个咪就系美国嘅滴流效应咯，一样噶。 咁嚟紧佢哋啲白人咧。啊、就会感受到特朗普政府对他们的好处的了、啊、因为呢接下来企业赚多了钱了是吧咁啊，可能冇咁剥削啦，吓、啊，派翻多少少，派翻多，派翻多少少好嘢俾佢哋啦。 我呢个滴漏效应已经系俾人哋已经系从咗好耐嘅。就算你记得咧，以前我香港最信滴漏效应系边个人咧？ 好似系曾荫权。 冇错，但系到到佢落任嗰阵时候，佢都已经话呢样嘢唔得噶啦。 系啊。 佢已经觉悟咗啦，真系。 其实唔系咁，佢觉悟咗，当时佢都知道噶啦。不过咧，佢要继续做落去咁解啦，吓，因为咧最有钱嗰班人咧就系、是、即系点讲啊，系搵一千亿，咁你下低啲基层啦，咪由一万蚊人工加到一万零五百咯，系咪？咁但系咧，一个下午茶餐由十二蚊咧就加到三十六蚊啦， 系啦， 系嘛，冻饮加三蚊啦，系咪？ 所以我都唔够胆去翠华食嘅，因为同埋太兴太贵。即系我呢个消费层面系帮衬唔起 嘅。早餐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相对嚟讲冇咁贵，系嘛？因为你其他食都要32-33蚊啦，咁佢得多几蚊啫。午餐就争得远啲。 我楼下食呢个瑞士好板29。 我见到呢、這个。啲个太兴嗰啲双比饭，佢哋70几蚊一碟，我都觉得好震惊。 咩啊？70几蚊单比啊？ 单比做咩？ 双比饭要105蚊噶。 咩比嚟？ 因为咧，烧鹅比饭80蚊。咁啊，鸡髀啊，又加几廿蚊嘅，吓，所以你嗰个咧唔系双髀饭嚟嘅，双翼饭得， 真系惨啊！ 鸡翼同鹅翼得系嘛？咁啊，所以咧，而家成个出边咧嗰个叫做咧物价系咁升啦，因为银纸其实冇停过贬值嘅，吓、啊，咁啲人话而家环球退市啦，咁退市咧会唔会令到银纸唔贬值咧？系唔会嘅， 会嘅， 啊，系唔会噶啦。咁啊，而家有个问题就系咧，大家有冇发觉咧？最近有个叫瑞波币嘅物体啦，升得好犀利，一年升300几倍吓。咁而家升到2.5美金， 哦，就系到我哋嘅芒向币。 啊，迟啲咧，我哋芒向币发行咗之后咧，就系、是、会升得全世界升得最快嗰个噶啦， 接力上市。 系啊，因为咧，你哋真系要攞锄头去掘先掘得到嘅，吓、啊、你唔好谂住咧用电脑运算，系冇得运算嘅，你哋一定要用锄头去掘，吓、啊、仲要掘足。1000个月先至可以攞到一个芒向币， 冇错。我听到啲听众问咧，系咪去易德岛嗰度掘？仲叫星期易德岛？ 系喺易德岛掘咧，我哋系会用 GPS， 透过 GPS 咧就感觉到你系咪易德岛，你唔能够用嗰啲假 GPS 呃我哋嘅吓。咁啊，我哋讲翻即系而家呢个叫做咧，环球嗰个经济啊，讲真啦，展望环球经济咧。大陆又行翻回头路喎，又放宽翻啲楼市辣椒喎，即系嗰啲叫禁限购令咧，又有地方好多地方嗰啲二线城市放宽喎， 咁快又放宽翻嘅， 因为经济唔好嘛，喂你楼市其实火车头嚟噶嘛，系嘛？习近平唔够胆再讲落去啊，楼咧系我哋住嘅，唔系我哋炒嘅，你要睇佢个反应。 你而家你大湾区中山起由呢个概念开始起咗一倍。 咁中山买咗楼个叫林郑月娥咧，咁咪赚到啲咯， 冇错啦。 佢咪受惠咯， 系啊， 系咪？ 所以而家东莞啊，因为深圳嘅厂要搬上东莞，因为深圳未来两年咧要将所有嘅厂咧全部要撤走。而家深圳基本上所有嘅都系大厂，亦都系高科技厂，都不能够留喺深圳，全部要搬上东莞。 哦，咁深圳要做豪宅区咯，变咗全深圳都做豪宅咯。 东莞嘅厂地起咗3倍。 哦，咁样啊。 其实你留意一下啲香港啲报纸咧，你都见到多咗嗰啲咩大湾区嘅楼盘咧，啲咪销售。 打电话俾你添。 多咗好多， 而家根本上佢炒嘅嘢全部一路系咁起啊！你而家东莞四周围啊， 咁讲真啦，买大湾区嘅楼盘就好过买马拉楼咯。咁啊，马拉楼又比日本好啲咯，系嘛？ 正常系啊， 系啊， 即系呢个世界咧就系零买当头起咯。 咪咯，嗰啲地方执紧嘅。喂，呢、這个世界咧，啲人话买股票要买阳光股啊，系 sunshine 嗰啲阳光啊，唔可以买阴干股。好啦，多人中意买阴干股。楼亦都系啊！啲人真系日本，你买啲阴干嘅地方做乜撚嘢啊？有阳光嘅地方你唔买系 嘛？啊，即系而家深圳啊，而家准备迎接大量嘅低端人口。 点解咧？ 深圳系咯， 借一个 Bitcoin 吓， 借一个消防隐患，即系咧话大英区消防隐患咧，而家咧系 哦由北京赶落嚟啊， 嗰啲人翻咗去，但系咧佢借呢个机会将所有嘅消防隐患啊、电线啊，因为你见到嘅好多城中村咧，全部挂满晒嗰啲蜘蛛网啊、电线咧下低，甚至咪好多人揸电单车、电动单车，系咪啊？佢哋全部咧就喺下低咧，逢系嗰啲胎铺或者单车胎铺咧，佢哋有充电嘅，全部拆晒，然后咧就正常将佢正常化。我估啦，大湾区概念咧咁落嚟咧，未来咧。我谂超三亿人口喺广东省， 咁多喂，咁大亚湾都买得过喎，如果咁讲， 大亚湾根本上 有个网友提供500多尺，40多万喎，咪好抵买。 如果要死嘅，台山发电厂 死先咯， 大亚湾发电厂， 大家谂住 都系死。 喂，基本你谂下，喂，人哋10亿买个海旋门，咁同你50万买个大亚湾，大家一样死法噶嘛，系咪抵啊？其实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抵啲啊？ 迟啲咁多， 冇啊，差唔多，因为嗰啲事一爆发起上嚟咧，同时间噶嘛， 咁啊都要时间嘅，都要时间嘅。 唔系，冇讲爆炸，冇讲蘑菇云，即系讲嗰个飘过嚟啊，嗰啲辐射。 嗰个都要时间嘅， 系嘛？咁咪掹粒球神钟先。你如果又抬翻过嚟，系咪啊？你住喺东大亚湾，远啲，冇咁快。 一样吓， 喂，跳落海有冇事啊？ 咁呢个你担心嚟都冇用，因为而家我哋系周围。俾呢啲嘢围住嘅，你系唔知道边件，你系唔知道边件出事噶， 可能争两三分钟嘅事 嘅，你系唔知边 即系你香港中咗啦，港岛中咗啦，咁啊飘过去可能五分钟 走唔甩嘅。你台山又好，你大亚湾又好，基本上发生 香港咧楼市会跌咧，就系唯一一个发生就系呢个大亚湾或者呢个台山核电站泄漏啦， 唯一 切尔诺贝尔 唯一得一个办法喺度做嘅啫，就系匿埋屋企闩晒所有窗嘅啫， 都冇用噶系嘛。 咁你起码飘唔到入嚟先啦。 喂，啲人咧，啲人话曱甴咧系可以防止辐射嘅。 理论上啦， 咁系咪应该咧？我哋收购一啲曱甴，我哋制造一间厂，就专门买啲曱甴翻嚟，或者培植啲曱甴，就将佢啲壳咧拆出嚟，砌成一间曱甴屋。 唔关事嘅，呢个系玩嘅啫。呢个你系攞嚟玩嘅啫，冇用嘅。 即系 你如果要 防，唔系整嗰啲防辐射装置得唔得？ 得，你喺你间屋嗰度周围用呢个圆。板围住佢啦，围到佢实啦，咁就冇事啦。 所以郑若骅嘅僭建就可能喺地下嗰度咧，就整一个防核装置，系啦，冇错啦，全部搵铜包住晒。 唔系铜啊，系铅啊， 铅包住 咁啦。我哋冇独立屋点算咧？ 咁呢啲我哋就要想下办法。 或者你话整个铅盒啊，随时咧你可以匿入去，一个人嘅啫， 会唔会中铅毒死？ 匿埋一阵间咯，细色唔对，你见到喂，好似冇乜事，你咪出翻嚟咯，系嘛？ 你点知道有冇事啊？你系咪屋企买定部嘢去测辐射嘅？你 其实冇嘅，咁但系啲保护衣有冇用咧？譬如屋企大家添一套，添置一套嗰啲保护衣，嗰啲实际啲， 即系落地核电厂入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 唔系咁啊，实得噶。问题系你会唔会咁着啫嘛？ 唔系啊，你唔系问题系咩咁着？你一见到有事发生，你第一时间着住出街啊嘛？是不是 你仲出街？ 喂，出唔出街一捻样啊？ 梗系唔同啦！你出街暴露喺嗰啲尘嗰度啊嘛。仲有一个唔觉意，好似而家天气咁啊，落雨咧，咁点啊？落雨将嗰啲辐射咪直接带埋俾你自己 咯。基本上你喺一只要佢爆咗之后喺边度咧，香港都一个受辐射嘅范围，点样都解决唔到噶啦。 啊，咁都咁啊，睇下 咁买 佢 保护衣喎， 睇佢嚟嘅啦。 我哋系咪买定保护衣咧？咁讲。 咁啊， 千几套啦，即系屋企人头数人头啦，好似人头饭咁样吓，换一个啦。 喂，可能呢个系新兴行业、新兴嘅经济趋势，我哋今日开始可能就系讨论。 唔系，起码你有保障先啊嘛，真系爆起上你着得切啊嘛。 好似最近有个大陆有个唔知核电厂咧，就系话咩法国都唔话嗰啲 台山 嗰个啊，哦，就系话佢都唔认可噶嘛，你仲真系整？ 喂，不过有个问题你要解决啦，你屋企有套要你翻工咧，公司系摆套喺度。 系嘛？嗰套嘢你记住，你睇啲人着咧，你就知道套嘢好重， 同一个人好似着唔掂噶。套嘢好重，你要有人牺牲下帮你着咗先，跟住你着完之后，你先帮着翻。系咪咁讲啊？ 即系着完出嚟，好似阿刘德华咁嘅拆弹专家， 都差唔多噶啦。 佢发觉唔认可都好啦。啊，跟住佢话冇问题。咁近期又即系未开行之前又出咗事。吓，大陆嘢。 咁高科技，咁啊都冇办法。但系讲翻经济，你而家好少听到人哋讲前海。四个月之前，个个都话前海，前海啊，我哋香港人啊，金融中心啊，深圳啊，点样点？而家前海系明日黄花， 好似嗰边失咗势咁样，好似嗰边啲力度啊， 全部都而家变晒系大湾区、中山、江门，不停都系深圳，系成个大湾区嘅核心。预计大量嘅人落嚟，我识得嘅有个老细，即系而家深圳咧就话将啲厂房咧搬啊，啱啱喺坪山咧买咗两套厂房，系等佢改建做住宅。今朝早我翻大陆嘅时候先听佢讲紧，未来真系嘅嗰个深圳，我谂仲要爆上一段。 如果你咁讲咧，其实前海迟早都会再爆嘅。不过因为咧大湾区做咗先，将啲人谷晒落去呢个广东呢个大湾区，跟住你一定要有金融中心啊嘛，咪谷前海咯。不过而家唔谷住，有咁嘅可能。 我又唔系咁睇，前海系明日黄花，因为金融中心佢会谷翻落香港。 真系谷翻嚟香港， 我知道有啲人喺前海边，佢系有嗰啲咩科技中心喺度搞紧啊，即系啲科技嘢。 哦，咁佢度度都有嘅。 咁你 佢用税务优惠吸你过去啫嘛。 但系都系咁讲啦，所有资讯唔流通嘅地方啊，好多限制嘅地方，好难做金融中心。上海做唔到，而家国内所有嘅互联网即系变内 哦，上唔到 Google， 上唔到 Google 嘛。 所有嘅嘢你都做唔到，你话零零四四开放俾你系冇可能啊！到最后尾都系冇理由一小撮人先得到呢资讯，你唔系全国得到嘅话，你呢个金融中心都系假。 佢嗰个咩上海自贸区咪咁样咯，即系局部可以开放到俾你用啊嘛，但系太局部又系唔得嘅。 吓，因为我会离开呢笪地方啊嘛。系嘛？你而家 VPN 有即系好多得，有啲又都好多唔得。咁你话啦，你有咩可能？因为你就系做一个金融中心，系全世界嚟睇，唔系你个中国里面嘅金融中心，所以未必得。但系香港咧，仲有个利用价值喺度。 咁香港等四万点啦，我成日都讲噶啦。吓、啊，美股今年睇三万点，即系一八年。咁啊，港股咧就今年咧一八年啊睇四万点。我谂都唔使好耐，如果而家升到九千点咧，可能都分一年啦，都唔会话系一次过升晒嘅，即系每个月或者一个月谂住升一千点咁上下咯。 好似我近期 一路擒上去咯。 近期咧，我咩 page 我都 like 噶嘛，乜嘢我都揿个 like， 佢知道啦，揿。但系我话俾你听，近呢几日有几个靓女 Facebook at 我，咁我又唔知佢咩人，又睇唔到乜嘢噶嘛。加咗佢咧，跟住佢即刻咧就喺 message 揾问我：啊，我留意咗你，你都留意港股嘅喎，你有冇买股票？我话冇。我之前咧熔断机制已经熔断咗啦，冇。 即系沟客啊嗰啲。 系啊，几个靓女，跟住后屘就我一话冇啫，消失咗啦。 系 几快脆，唉。 下次就有嘛，吓咁啊， 有都冇用， 可以讲耐啲咯。 讲耐啲冇用啊，因为到最后尾都系冇。 睇叫你买伦敦金啊，定叫你做传销咯？ 系，应该都系。 哇，几多人喺度钓鱼，最紧摆张靓靓嘅相。 系。咁啊，讲起传销咧，咁啊，大飞你系咪做传销啊？ 冇， 冇啊。 你有冇下线啊？ 冇。 Alex 系咪你嘅下线？ 唔系，我冇 Q 仔咁本事。啊、大佬，喂，呢单嘢点嘅咧？即系其实呢单嘢真系要讲。 嗱，因为呢间叫益嘉国际咧，其实几年前我都有接触过嘅。佢哋嗰阵时咧已经话要上市嘅啦。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咧，其实全世界大部分嘅股市咧都唔容许传销上市。即使你借壳咧，你都唔可以将传销业务注入去，因为啲监管当局咧系唔会俾你传销，即系唔会帮你背书嘅。如果俾你上市，咪即系等于认可你嗰啲手法系咪？因为传销咧，你见到好简单嘅就系有一个人喺嗰个大黑板度画啲路线系嘛，一个带三个，一定系层压式推销嚟嘅呢啲，冇其他嘢嘅。 但我咁讲，好似香港咧有几间我认为是传销啦， 系 最近都报新闻报得好大，话准备上市， 间间都话上市噶。喂，其实好容易啫嘛，喺 得开一个门市，喺弥敦道开一个门市，就系 边间啊？ 深龙， 我未听 卖人参粉。 哦， 我依家都系做传销噶。 喂，但系你开个铺出嚟做个鸡棚咁，跟住再搵一大扎人翻嚟贡献啲钱俾你，其实都回到本。 唔系啊，传销好赚嘅，佢哋咧其实搵到钱嘅问题，佢哋上唔到市，因为咧你监管当局系唔会俾你批准呢个业务注入去呢个上市公司嘛。你可以买嘅，你可以上市嘅。其实佢哋足够钱，佢哋好多嗰啲叫做咩？你去梁碧斯，佢买啲几十亿物业噶，佢哋买只壳其实唔难嘅。问题咧，你梁碧斯你唔可以将个业务注入去嘛？除非你话唔系，我而家卖红酒，而家梁碧斯卖红酒啦，佢咪将红酒业务佢可以变成一个红酒业务，但系咧你一牵涉到传销咧就唔。呢、这个范畴就唔俾你摆入去，所以其实 尤其是你咁出名， 一喺我认知 出名臭啊！ 我认知之中咧，我真系咁讲。我最近咧就因为喺网上咧，即系做网台啦，有啲网友嚟揾我咧，有班传销佬，咁我就尝试同佢哋合作少少生意啦，咁啊搞到我鸡毛鸭血啦。喺我认知到咧，个脑里边咧，真系传销嘅真系死全家，唔系我讲噶，呢个系 Alex 讲噶。啊！佢领咗嘢之后，跟住佢话噶，屌逢系做传销死全家，点知 Q 仔就唔知搞乜 Q， 日日今日仲同紧头先你讲嗰只咩话？咩喷喷话？ 哦，一家国际个男人 仲喺度背书， 佢话女人喷咗咧，块面会瘦，但系出嚟介绍嗰个人 肥， 肿到不得了，仲肥过我咁仔样，系嘛？跟住咧，佢话咧，男人咧冇头发咧，喷咗落啲头发生翻出嚟，哇！咁你真系神仙水嚟喎，你嘅知？哇！你仲卖出街嘅喂，啲咁嘅好嘢， 生 cancer 喷一喷就话好翻。 哇！咁啊喂，你而家卖俾李嘉诚啊？佢喂老实讲啊，喷一喷咁佢有二百四命都唔使，都唔使付身家留翻两个仔， 多功。功能到咁嘅，劲过双飞人、啊， 咁系咯，就系、是、唯一一个毛病， 系 佢一样嘢医唔到嘅， 跛 跛，冇错，我就系跛医唔到， 你样嘢唔厚道啦 ，Q 仔唔系跛啊，佢系小儿麻痹啊。你明唔明啊？佢一出世就系咁噶啦，佢唔系后天噶嘛。 唔系，小儿麻痹系后天嘅， 系咩？ 系病嚟噶嘛？佢系叫脊髓灰质炎啊嘛，系你后天染咗个病，结果咧就系影响到你嗰个脊髓神经噶嘛。 哦，系咯， 嗱，嗰个系大，嗰、那个系细路仔， 嗰个细路仔已经有噶啦嘛，佢冇办法噶佢。你喷唔翻佢变翻大噶嘛？你除非再生长过啦， 唔出奇啊！ 啊，练洗水经得啊，练洗水经可以嗰啲骨络再生。 冇啊，唔系同我骨冇乜冇乜关系嘅，系个脊髓嚟嘅， 脊髓都系强健嘅， 冇得搞嘅，冇得搞嘅。 练洗水不过虽然失传咗啦，冇办法啦。 印度嘅瑜伽 系想练都冇得练啦，系咪先？唔系即系咁讲。 点解喂我其实唔明点样话加入咗佢分股票系咩回事？ 唔系分股票，佢咧你加入咗呢个团队，咁你咧发展下线，到咁上下啦，你发展到有咁上下大，即系咧意思就系你贡献到俾佢嘅钱有咁上下多，佢咧就会有个配额俾你啦。哦，你嘅成个团队贡献咗今年跑咗二百万数，好啦，配二十万股嘅啲新股俾你啦。嚟紧啲新股啊，一上市人你就发达啦，呢啲新股啊会升十倍噶。咁讲，咁你咪哇分钟，今年我跑二百万数，我有机会赚翻二百万咁，搏命跑数咯。 因为咧喺我 系咪咁上下 啊？见到咧，即系除咗 Amway 之外咧 ，Amway 之外咧，我最近咧认识咗一只 Amway 系直销啊嘛，佢 直销。我唔理你啦，即系得佢有良心啦，即系我觉得，因为佢产品真系得嘅。 系 我最近咧认识咗一种叫做呢几个月咧做传销嘅磁能耳贴，一张咧就系千百蚊。咁我啲所谓嘅叫做金色嘅咧嘅贴纸咧，即系人哋嗰啲叫做防伪标签。咁咧，只要你贴喺耳仔啊，或者贴喺颈后边咧，佢话咧，佢能够吸收空气中嘅水分，然后产生电能，然后刺激你嘅穴道，令到你百病都驱除嘅，冚家产系最高科技嘅嘢。 咪钱学森写啫，偏光合作用可以谋产万斤， 千百蚊一张 系嘛？ 哦，跟住佢同我讲喂，屌你咁啊！如果你买一张咧，嗱一千蚊俾你，你执八嚿水啊！ 嗯， 我打咗个突，屌你老咩？得行得边度有啲印花？屌你老母，粘落个耳仔咪得咯？屌你老母，一蚊咋？ 问题就系我去边度搵一个人千百蚊同我买咧？你可唔可以帮我搵千百蚊同我买先？嗱，两份。系咪啊？ 现买现卖好过啦，真系。 咪即系 赚咗两份，即系帮我拉嚟买得啦。 即系我成日都觉得，喂，唔好用钱，喂嗰张嘢印出嚟，咪一万，屌你老味，真系。 一张嘢，或日日连日日连连一张，啱啱好咧印花三十日，咁咪啱啱连咗一个月咯，咁咪1,800蚊咯。 哇！喂，同龙咁威嗰啲咩瑞士山区费冇乜分别嘅啫，呢啲桥系咯。 我啲当年千年虫有人卖稻虫药噶嘛，稻啲千年虫啊嘛。 我 系啊， 点解放落部电脑里面度啊？ 唔系 嘅， 唔系啊，食嘅口服噶。 佢咧系呢个警讯有做噶啦，就系其实佢咧就将千年虫咧就玩到变成好似真系一种寄生虫咁，然之后话诶千年虫好大镬嘅，然之后就卖啲稻虫药俾你，咁你翻屋企食啦。 其实就系粒花塔饼啊， 口服嘅系 唔知口服咩啊？可能系。可能是糖嚟嘅咧， 咁但系而家佢搞到咁大镬，呢间咁嘅咩吓？ 益家国际 系益家国际， 呢个好有钱嘅，呢个老细搵好多钱嘅。 因为咧，我其实呢几年咧，呢十年八年咧，我见好多传销大陆香港。我曾经识得啲朋友咧，尤其上咗年纪嘅，成日都系话：哎呀，你退休人士，你手头上唔多钱，我唔搵钱噶咋？你加入佢团队，好多千奇百怪嘅招数，呃嗰啲。即系你话唔够胆佢文字未开，瞓床啦，我以为嗰张韩玉床，屌你，我连玉女心境啊，点又唔捻系？屌你老味，而家好多嗰啲老人中心全部玩呢啲噶，你瞓张床，屌你对你身体好，咁样做可以做传销。一种，第二种就买马来西亚基金啊，跟住咧就屌你有冇夹钱啊，准备上市噶，到时分几多？喺旺角租咗个 马来西亚咧，我听讲呢个基本上咧系一个传销嘅国家嚟， 系 全世界嘅传销咧，我谂有一半系马来西亚。 即系头先我讲嘅深龙嘅人身份，佢本身都系话台湾，但系实台湾你买唔到，其实系马来西亚。 唔系，我识得好多马拉佬搞。 咁啊，香港地卖人身份咧，都已经有三家四间嘅，一间叫炳汉，一间叫深龙，仲有间由炳汉衍生。出嚟嘅，跟住话喺台湾有个老医师发明人身份，低温几多度处理啊？ 我都觉得古仔一作得唔错嘅， 系咯 吓，低温几多处理咧，就将咧你本身好燥热唔食得嘅就食得噶啦，咁咧就卖人身份，咁咧有啲加嗰啲叫做莲藕粉啊各样嘢，咁你食咗之后咧就百病都医得好啦，总之个个都系咁样，又话攞咗咩认证，咁食唔卖人。就攞到认证㗎啦，係咪先？有冇咁嘅功效先得㗎？一套一套。 哦，呢个系咁㗎喎。即系好多人呢鍾意攞美国 FDA 又系 FDA 咩认可乜乜乜乜。其实 FDA 嘅认可好可能只係话俾你听呢件嘢食你唔坏嘅咋。 我最好笑，我有个老友上当就系、是、老人家即系几十岁。有人话俾佢听，而家网上咧 YouTube 咧啊，咁你咧只要你揿一个 like 咧啊，因为佢咧就系外判出嚟嘅，就系、是、做呢、這个七喜啊嘅广告，咁咧就咪咧就要刺激咧得人哋多即系多 like， 咁咧就咪多点击率，咁咧就先至能够令到咧佢咧就嗰个越来越多人睇，咁咧如果你每揿一下咧你就有1蚊，但你要先俾30,000蚊按金。跟住你再介绍嗰个人咧做同等嘅嘢咧，跟住不停咁喺度揿点击率咧，咁咧又分到几多钱？真系有人相信一个影响一个，一个影响一个。 哦，唔系，佢呢啲通常咧就咁嘅，头嗰几浸咧系有得食嘅。但系当呢个世界咧，你咁样落去嘅话，系冇后边嘅接噶嘛？ 系啦，马 咁就冇噶啦， 即系马多夫咯。 系啊， 玩咗 新嘅， 玩咗个半月。我呢个老友，连埋佢介绍嘅老友，尸横遍地，唔见咗几十万， 正常啦。咁人哋都要食噶嘛。 所以咧，我心目中真系 Alex 讲嘅呢句说话，唔系关我事啊！你要斩一斩佢啦，做传销真系死全家，家产。 咁啊，娇仔唔会嘅，全家都好幸福嘅，系嘛？ 系跛啫，唔系小儿麻痹。 咩人？你一月中翻加拿大退休啦？ 唔系都揾够啦嘛？咁多傻仔做佢下线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嗱，因为我想同大家讲下咧，传销同埋直销嘅分别。传销咧就通常咧会有下线噶嘛，因为度层压式就叫你买不断买产品啊，跟住咧你系啦，你集得越多货越好，呢、这个第一啦。第二咧，佢话俾听咧，你会发达嘅，你跟我揾食咧，你一定会发达嘅啊。咁咧就唔系话单纯卖货俾你。所以咧就大匪呢种咧叫做网店直销，佢冇铺头卖咁解嘅啫，佢自己买货翻嚟，佢自己食货啊，咁啊卖俾你咁样，咁呢个完全两个概念，你大家冇混埋一谈。咁但系有网友质疑你，佢话咧港珠澳大桥嗰个牌根本唔捻值钱，唔值100,000蚊可能唔使。咁啊呢个我唔知啦啊，即系佢话你即系 我冇话唔系啊。 我亦都冇讲佢值几多钱啦，我净系话三年税十万蚊人仔要交嘅，大陆开间公司，香港开间公司系要缴三年税，预缴三年税，跟住搞埋所有嘅行政费用，就系咁咯。我冇讲话值几多钱，系值唔值几多钱，即系好似 Bitcoin 咁，你认为值几多钱？你嗰个政策成唔成得到？我亦都冇话，我其实咧呢轮咧好多网友问，因为嗰日做节目咧，系因为 Benson 话佢有啲人，佢啲朋友就买问我有冇计，咁我做节目讲，跟住好多网友嚟问我，系嚟问我嘅，我话你嚟问我得，因为我会讲俾你听。有啲人话跟我做，我唔好跟我做，你买，我介绍你去买卖。有啲人点解你唔直接叫佢搵个人？我有叫佢直接搵嗰个人。不过由我见到你人过滤咗先，点为之要过滤呢？因为有啲网友系混吉，屌你佢八卦就嚟打一蚊问噶嘛，问捻完就算捻数，只复不回噶嘛，啲冚家铲。咁我系咪要过滤咧？过滤咗，跟住你咪自己搵佢咯。起码我见到你呢个人系真人，咁你咪去咯。我都话啦，有啲网友走嚟问，我好想买，分期付款每个月买俾两万得唔得？我真系唔知。点答你？得唔得？我真系唔知。 你咪问下嗰个， 你问下嗰个得唔得？系嘛？我唔知喎。有啲人系好似 你，不如劝佢去月供股票咧，可能着数啲。 吓， 月两万蚊去买腾讯，每个月买两万蚊。 吓， 月供可能到时会赚咧。 嗱，譬如好似我讲，我乜都唔讲，我就系讲而家《东方日报》后面睇紧，有人而家都根本上未有牌嘅，系个指标嚟嘅啫。十万蚊人民币按金租六千蚊。喂，牌都未有喎、啊，而家竟然喺有《东方日报》后面有人咁样登广告，即系你、啊、我租个牌俾你、 啊， 你可以睇噶，唔系我登啊，当然，咁我就系咁样讲啫嘛。咁你话啦，而家 吸拍手法嚟啫。 咁而家譬如好似你见到成个石岗，我都讲成个石岗所有嘅二手，即系嗰啲做卖中港车嘅车店，嗰啲叫做车行，全部大大只只怼晒个招牌出嚟，代办中港车牌，港珠澳车牌。你入去一行细字六十五万，唔系我讲嘅，你话唔值咁多钱，人哋就全成个石岗标紧，唔系我嗱，唔系同我买， 因 為我亦都冇讲话我六十五万卖俾你。 有个问题就系你咧就做埋啲鸡仔媒人啦，除非你话哎唔系、啊，我有着数，我搵到成个一个牌，我有抽佣，我占五成，咁啊冇得讲。如果你话你又冇着数，咁你唔使即系。唔需要做埋呢啲嘢，人哋会 因为有阵时 人哋会觉得你搵咗钱啊嘛。 因为有好多人问我习惯，我就会答你啊。好似嗱，我自己人哋问我，你会唔会做？我今日都讲，阿 Benson 买四个，我自己做三个，我加黎生，我两个佢一个。有啲人问我点做，我讲俾你听点做，我讲埋教你点样申请啊。好似有个陈生，我同佢老友，我做呢、這个会展。佢走嚟同我买九千蚊嘢，抌低九千蚊，攞十樽四小宝，十樽敏力酒，吓，因为佢又食咗有效。佢之前有啲嘢揾我帮手报关，我答咗佢。跟住佢先问我，喂，我真系够条件喎，我就喺大陆有两间公司，香港同名，我得唔得？我话得噶，其实你嗱，你边个部门你自己搞得啦，你自己搞得啦，因为你本身你已经系够呢个条件系申请到嘅，只要佢嗰一万个位未爆之前，你申请你就入到纸。跟住佢同我讲，我交唔够三年税，交唔够三年税， 补交得唔得？ 系可以补交嘅，但系佢话而家个税局唔理佢，咁我介绍个朋友俾你，佢同税局倾，咁你可能啊请人饮翻杯茶啦，解决呢个问题。我话你星期五搵我，我冇赚你钱，我就叫你搵呢个朋友。好似有啲人搵我，喂，你成日做大陆嘢，以前屌你实有好多门路嘅。有啲人问我成套屋企家私上去，有件烂木上去，唔知咩真系木啦，要静静地上去啦。甚至好似桂桂红，即系唔怕开名、那个网友，佢系 CEO 嚟嘅，佢有啲蛋糕喺澳门有间厂系做啲蛋糕，因为佢发记甜品都系佢哋嘅，佢直头系上大陆嘅。佢问我点样啊？我话嗱，我问一问呢间嘢系中国粮油。冇关嘅，你揾佢，你有乜嘢你直接揾佢，因为我知道真你真名真姓，你真系会有呢笔单嘢做，我就介绍你自己手去送去，手去报关。跟住佢问我，喂，我谂住点要长期做，上去做食字号，用 SIPA 点样搞？ 咁我话你睇下佢点样。如果你做到嘅，你咪做。我系直头系帮手咗，你夹我咪夹我咯。我冇所谓吓、啊。不过我即系话，有人问我答，问我答。星期好似我今日咁，帮啲网友有两三个问我，我话我同你问咗。跟住星期五，你哋自己上去，认为点样？你跟嗰个人，咁佢哋都问我，你入钱俾你好唔好？你帮我搞，我唔好，千祈唔好俾钱我。有个人直头抬几十万俾我，而家就入钱俾你，你户口几多？我千祈唔好俾我，即系钱唔好入我入我账，唔好。喂，我大陆我冇咁多人民币，点搞？佢话你。香港你咪计汇率俾人咯，人哋公司收你签合同，人哋签埋合同俾你。我话讲明嘅，搞唔掂退钱，你自己搞，唔好经我手，唔好经钱喺我手。 嗯， 其实讲清楚，咁你啲人系要闹你咪闹咯。讲 清楚就系咧，有时你又做好多啲鸡仔媒人咯。 我知啊，所以咪濑嘅嘢。 呢啲嘢讲真啦，好多时候吃力不讨好嘅吓。你话唔系啊？我报正手续，我话一单会赚你两万蚊咁啊，咁啊叫有得益啊。咁啊，如果你又冇得益，又俾人屌嘅，咁啊有咩谓咧？系嘛？ 好似我嗱少时间啦，好似近期我做一次节目，我识咗个女人，个人同我好熟嘅，人哋炒印花啫，71印花换公仔啫，人哋都一个月搵十几廿万。咪咁，咁我咪讲做节目，话你讲唔讲得？佢讲得，咪讲。但系你讲得未必你做到，你话唔合法咩？人哋真系咁样搵紧，71所有嘅印花，我同人哋买，你买71，我估你唔会攞印花嘅， 系 嘢，你都唔会， 唔会 储嘅，佢都唔会，我都唔会。咁你真系有张单打出嚟，咁印花多咗点咧？佢系乜咩晒咗？佢就真系断间71，真系问，喂，你有印花，你已经。抌噶啦，佢印花就报销唔到嘅，因为真系卖咗啦嘛。 系啊系啊， 不如咁啦，你几多张，我同你买，同嗰个店员买，或者同个店长买，佢储埋咗，够一嚿咪卖俾你咯，好少钱啫。但系佢长期帮你买印花，咁但系一到有嘢换嘅时候，嗰、那个人就通知你，跟住揸啲印花即系换咗啲公仔，限量噶嘛。 哦，啲公仔卖到钱， 跟住咪摆上网卖咯，好似啦，因为佢咁样做咧， 我哋真系唔识啊。 台湾 要好，即系好花时间喎、啊。 但系台湾又有大出嘅唔同嘅，韩国、日本都唔同，佢冇上互相咁对，一个月咁嘅姐姐搵十零万，佢系唔使出街嘅。嗰啲人因为我同你买印花，而你嘅印花你卖咗俾我，咁你想你再买得噶嘛？咁你系咪一有货到系有得换，你咪留咗俾我？咁亦都有人报过廉署，我讲过。报咗廉署，怀疑啲印花有问题， 都冇人问题。 但印花本身就真系有票据，真系卖咗出去噶嘛，系、人哋冇攞，又坐佢唔入，咁即系合法啦。你话走遮面都系啊，我做节目我都讲啊，讲一啲好做，讲做展览，人哋包场搵几多钱，你都可以做噶，系咪？讲一个即系好似人哋讲 Bitcoin 啫嘛，我都唔会买。咁我只不过话，我本身做一个大节目叫大匪商圈，我就。讲我身边发生生意嘅问题，讲出嚟你哋可以谂。我冇讲喎，我都话啦，啲人叫我，我话本身话听日去，听日上去噶，帮佢哋搞噶。跟住我，哎呀，我听日唔得闲。如果我赚到钱冚家铲，听日我屌你扑捻咗去啦。 咁啊，等你澄清一下啦，因为好多时候即系有啲嘢吓，气力不讨好就唔好立乱做吓，费事咧。 我都咁样讲咧。 啊，你话你赚好多钱又唔同啦吓，除非你咁哑底赚好多钱。 嗱、 啊， 我今日又俾人屌我，因为我做节目，我话咧早一个牌咧，早一个牌，由开始到完成，俾埋人哋计嗰条数，应该系正路而家系35万人民币啫。咁有个人咧就同我非常熟。咁咧，我就话咧，嗱，你去做一个几钱几钱，跟住有一个网友就知道呢个人同我好熟，就问佢几钱，跟住嗰位网友就同佢讲40万，跟住嗰人话喂大飞话35万，你食5万，你摆明同大飞熟嘅，咁嗰条友今日就落嚟屌鸠我，我话唔系，个正路而家街卖紧50万，而家炒到65万， 咁你话我搵咩钱，我就卖俾你五十万、六十五万啦。我做乜话俾你听？而家市值系几多？因为而家市值你真系有办法去真系做一个牌系三十零万， 即系连埋税、俾埋成本， 全部搞掂晒三十零万，俾到个牌你啦。咁但系如果你人哋俾一啲三十几万做咗个牌，佢卖俾你冇五十， 咁佢赚。 如果下一手。或者经几手系咪要六十几？ 唔系，而家暂时都卖唔到，因为咧而家货多，乜嘢都系嘅，货多嘛。而家 冇货多，而家基本上所有嘅指标， 而家首先而家货好多，因为通街都系。第二咧，而家未租到出去，而家未通车嘛，通个车啲车行到，啲人搵到钱，咁咪开始值钱咯。 你错啦。你真系错， 炒概念。 而家系啦，个个博佢未通车之前就要放。而家基本上七十万都有，七十万你去石岗所有嘅车场，你再问一下，第二手、第三手、第四手一路去。如果你而家能够五十万买到嘅，你已经赢咗啦。我而家唔系做广告，去问一下，有啲人问我，我话真系唔好帮我做，因为我本身都唔系赚呢个钱。我话我自己会做，我自己会做，因为我自己觉得三十五万我会做，我自己我加我拍档再做多一个系咁多。有咩我自己谂住搞唔掂，我就租，唔会输嘅，因为我系最第一浸。你上高嗰啲第二浸、第三浸、第四浸唔关我事，我直头系咁样讲。咁所以今日嗰个老友话：屌你老尾，我谂住执几鸡嘅跟你做。我话你千祈唔好啊！嗱，屌你老尾，你自己讲嘅，唔关我事，我就咁。吓、啊，咁你有本事你二十万得噶，啊，我都系咁讲啊，我做，我冇叫你做，我都冇本事帮你做。如果你要买，咁我就介绍个老友你去买。你认为啱价钱你去买咯，唔好关我事啊。佢入钱俾我，如果我要收钱啊，呢两个礼拜我银行起码多五百皮。我讲认真嘅，你问 Alex 系咪？我千祈唔好俾钱我，俾两万蚊你，我净系信你大肥啫。我千祈唔好信我，因为我就唔想同佢哋有。任何嘅钱银交收，我靓嗰一铺嘢完咗啦，只不过讲啫，即系喂，好似你讲 Bitcoin 都得噶，你讲楼宇买卖，喂，你讲到咁捻神，屌你嗰笪地方，好似人成日同我讲四季名园几多钱，咁你都会讲啊，咁你屌你老尾，我冇叫你有冇嘢卖俾我，冇嘢卖俾你。 咁唔同嘛，咁你而家系介绍人哋，而家系你介绍我有朋友做呢啲嘛，系嘛？咁 你有你朋友做地产噶，你有朋友做农场噶， 唔系啊？有人觉得咁啊，啲人会觉得你赚钱噶嘛，系嘛？你又冇赚钱，你话俾佢听冇赚钱，系 咁我咪话咯，如果嗱， 唔系即系咧，我都同你讲啲吃力不讨好嘅嘢。咁我讲个楼市啫，系嘛？咁啲人问我好唔好买楼，咪买咯。咁佢唔系同我买嘛，唔系叫我帮佢搵楼，我赚佢份佣啊嘛。 咁我咪叫你唔好，你咪唔好搵我，你石岗嗰度。几多钱你咪去搞咯？我自己都话噶，你而家经我，点解你要问过我？系因为我见到你嘅真人，我介绍你个老友度，你自己钱加缩，我全部唔理，你唔使回俾我，你打电话得。好似陈生话，我预缴唔到税，点啊？我想 你，不过老实讲，即系你话呢个搞起上嚟，你交埋税，冇可能十万蚊唔值嘅，因为咧，你如果个牌可以用到嘅，点都值翻几廿万嘅。 佢成本都要咁多钱啊嘛。 因为你要交税噶嘛，要交翻三年税啊嘛，呢个政府嗰笔都要攞啦，系嘛？喂，咁啊呢节咧就超咗时啊，十几分钟啦，系咁啊，我哋咧要完结噶啦，下一个星期再见啦吓， 拜拜。